人呐、啊，都是熟人。公共本是一条根呐、啊，公共本是一条根。我们盖的房，我们种的粮，地主买办配寻常，都把我们剥削光。仇恨满胸膛啊，怒火到万丈啊。